茫茫的道上，我心中彷徨，不知该往何处。好努力和方向，主啊，我要投靠你，只有你是我唯一的帮助。我不敢单独自己往前行走，你怀抱着我，引领我的路。你恩手拉住我，我主爱充满我的心，提升我灵命，安置我。